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7集，他终于跪了下去，闭上眼，倒进深不见底的黑暗。太医署的几个医正被番子从被窝里拽起来，鞋子都来不及穿，披上外袍就被抓上马，再一个番子帮着拎的药箱，一队人火急火燎的直奔向神府。妻妾们都以为自家夫君犯了事儿，扶着门嚎啕大哭。医正们畏畏缩缩进了屋，里面寂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沈觉坐在床榻边上，半抱着一个人一动不动。审问行见太医都到了，弓着腰凑在沈觉边上轻声道， 爹，太医来了，您快松松手。 沈觉如梦初醒一般将人放下，几个医正见他失魂落魄的模样也不敢多问，默默围过来，一见竟是个男人，当下心里有了数。大伙翻眼皮的翻眼皮，掰嘴的掰嘴，七窍都查看了一遍才退下去凑着脑袋讨论。夏侯恋额头上系了帕子，躺在纱帐里不省人事。平日里生龙活虎一个人，此刻无声无息的像一个木雕，脸色也苍白，仿佛要变成透明的，转瞬就能消失一般。沈觉的心像被谁紧紧攥着，连呼吸都困难。沈问行令人搬来夏侯恋喝过的酒壶，刮出里面残余的酒液用银针查验，没毒。有个医正用手指沾了点酒在舌尖尝了尝，脸色一变，说道， 是颤生胶。 沈觉脸色阴郁， 颤生胶只能助情，不能让人七窍流血。你们看了这么久到底诊出了什么？不把人救过来，咱家要你去赵玉给自己看病。 医正打了个激灵，掏出手帕擦擦汗，忙道， 这位相公七窍流血，四肢麻木，瞧这症状定是让人下了药。寻常见的毒药里只有铁牛漆和乌头能让人七窍流血，但铁牛漆和乌头药性猛热，服之舌红苔黄，脉象服输有力。这位相公却舌苔发白，脉迟又沉，是气血凝滞之象。再瞧相公进的吃食，除了颤生胶再查不出其他东西。长公在宫里伺候，对颤生胶应当很清楚，这药除了助情别无他用，吃了顶多虚一会儿也死不了人啊。我等。 沈觉拳头捏得指节爆响，抬手一挥，炕桌上的茶碗噼里啪啦碎了满地。屋子里所有人都跪下来，抖得跟筛糠似的。沈觉冷笑了一声说道， 哼，说了半天连是什么毒都诊不出来，看来你们是铁了心要去赵玉。 几个医正连声告饶，沈觉扭过头去看夏侯恋，心里发着酸。夏侯恋的七窍已经不流血了，可人还昏着。认识他这么久，除了在宫里七月半发作那回，沈觉还是头一次见他这样孱弱的模样。等等，七月半。沈觉悚然一惊，说道， 是蜘蛛花。 医正们面面相觑，忙凑上来再细细诊脉，点头说道， 是了，是伽蓝秘药七月半。长公莫急，若单是七月半，只需继续服用蜘蛛花，人就能缓过来，其余的咱们再想法子。 不必，方存真的方子我还留着。 沈觉指着沈问行， 去把方子和药丸拿来。 沈问行忙提了袍跑出去，不多时便捧回来一个檀木盒子。沈觉把盒子打开，拿出药方交给医正。医正们挨个过了目，都说可以一试。原先的药丸子搁得太久，已经不能用了。沈问行连忙吩咐人去抓药煎药。沈府里有小药房，寻常的川大黄、黄岑、山栀子仁都能抓到。然而煎药费时辰，眼见砂锅咕咚咕咚就是不开。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夏侯恋双目紧闭，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。沈觉慌得整个人都要崩溃。平日里运筹帷幄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什么事情让他慌过神儿？只有夏侯恋，只有他可以让他手足无措。他颤着手死死握住夏侯恋的手，也不管医正在不在边上了，仿佛只要这样抓着，夏侯恋就不会离他而去。沈问行也心焦，瞧沈觉这模样，倒像是慌得没了主意似的。可这样不是事儿，他叹了口气，上前提醒道： 哎，干爹，凶手还没抓呢，这七月半怎么来的还不清楚，兴许和这颤生娇脱不了干系。秋露白是云仙楼的宝儿亲自送来的，咱们得去拿人。 沈觉喃喃说道： 不错，你说的对，是我糊涂了，现在不是慌神的时候。 他走下脚踏，转到外间，东厂几个当头长班都候在那儿。沈觉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 叫人封了云仙楼，把那老鸨子提过来，咱家要亲自审问，府里的人也要审，秋露白经了谁的手，一一都给咱家查明。七月半果真好手段，七月半一时半会儿弄不死人，便查不出毒的颤生胶，这是要借咱家的刀杀人。 沈觉一拳捶在方桌上，咬牙切齿。可恨的是，他现在还不知道那个该死的阎罗究竟藏在哪里，他一定有旁的身份，否则如何藏得这般严实。沈觉心思急转，一一排查朔北和经理有权有势的官宦，地下黑道的首领，所有人东厂都记录在案，偏偏找不到那个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阎罗。番子得了令，一个个鱼贯而出。药终于煎好了，沈问行接过手递给沈觉。沈觉撩了袍坐上榻，用勺子喂给夏侯恋。他咬着牙关，药喂不进去。沈觉横了心，吹冷了汤药，拿手撬开他牙关，将药汤灌了进去。喝了药过了半个时辰，夏侯恋也没有醒来的意思。沈觉心里越发慌了，当年是怎么个光景来着？夏侯他娘把他带回去多久才苏醒？不，不，他记错了，夏侯烈那时候没有昏迷过。他心肠寸寸都痛，反身抓过一个医正，揪着他的领子，满脸狰狞。 他怎么还不醒？ 医正也愁眉苦脸。 这，小臣不知啊。 他心里简直要绝望了。七月半是一种奇毒，当年夏侯佩说每年虚服一次，不服也可能熬过去，只是不知道后果是何。这后果他后来知道了，他抓来的伽蓝刺客和暗桩，所有人若不按时服药，便都陷入了长久的麻木，五感尽失，神识尽闭，虽有呼吸和心跳，却与死人无异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